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依然有我啦，其他得啦， 我郑涛嚟， 仲有神秘嘅 老温啦， 系啦，老温啦。咁啊，今集我哋讲下咧，其实我哋之前都大概有讲过噶啦，不过今次再整合一下啦。咁啊，群组其实都好多人问嘅。咁啊，总系觉得，诶，我嚟咗台湾，其实好中意台湾噶，我每年嚟三四次噶，好好玩噶。咁我想移民， 又平又靓，啲旅又正 啊！ 好想嚟台湾噶，个个都咁同我 讲啊。咁其实啊，个个咁同你讲啦。咁其实旅行同埋真系移居嘅会有啲乜嘢嘅分别咧？你哋会觉得点咧？其实应该为一个成日中意嚟旅行嘅人嚟讲。不过 咁你咪都好中意啦。嗰阵时成日嚟台湾旅行噶， 咪成日啫。我哋嗰一次旅行啫嘛， 我一次都冇。 一次就中意咗台湾噶咯。 系一次中意，爱上咗喺度。咁我哋嗰我嗰陣時又唔同嘅，我係1988年啦，咁啊一條友嚟玩咗差唔多成個月，大半個月啦。咁啊，同而家嘅旅行係好大分別嘅。我哋以前真係深入去當地，乜都自己嚟。而家乜都 Google， 乜都齊曬啦，訂房啊訂曬啦，咁 照住行程表行就得啦， 係嘛？咁你嗰陣時其實都係嚟到，然後喺火車站買張咩台中市地圖，咁啊攞住翻咁嘅爛鬼地圖，咁啊跟住去玩噶啦咁。咁所以有多少唔同嘅， 而家方便好多， 系啦。咁啊，嗰啲系讲旅行啦，唔关系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嚟到呢个旅行，同埋真系开始定居嘅，其实有啲咩落差咧？有咩分别咧？ 落差好大啊，非常大噶。因为你嚟玩嘅话，你顶晒笼都系去嗰啲，大部分系可能旅游点为主啦，一定要去噶啦呢啲。 嗯。 咁你话玩深入啲嘅，变咗就系去嗰啲即系。比较刁钻啲嘅地方啦，偏僻啲嘅小巷啊，某啲商店啊，咁样都系睇下啲嘢嘅啫。基本上都未必系深入好了解，即系当地人啲生活嘅。尤其是中意嚟玩嘅人，大部分都系哇，台湾真系乜都平、啊，食嘢平，乜嘢点样点样咁、啊、样。咁但系调翻转头，你真系要住落嚟嘅时候，除非你系净系嚟使钱。就唔需要賺錢， 即做一個消費者，梗係開心啦。 消費者一定開心嘅， 係啊， 係啊。其實消費者你去邊度都開心， 係啊， 係咪先？咁台灣更加開心啦，因為平啊嘛，好多嘢。但係即到你要住低生活，生活即係要揾錢啦，要點樣過活啊？點樣去適應啲鄰居啊？各人哇，問題就嚟啦。因為你好似你買嗰啲嘢，哇，好食嘢好平，但係要調翻轉，你係嗰個老細咁點搞咧？可能日日好惆悵喎，買啲嘢咁平，賺唔到錢。咁点过生活啦、啊，大佬系咪先？即系咁嘅，即系角度唔同咯，变咗你要即系转换翻你，哇！你嗰个铺头嘅老细咁点搞啊？日日咁样挨啊，赚唔到钱、啊，又成日俾交租咁点搞啊？发唔到达嘅，即系落差真系会好大咯，唔系想象中咁舒服。哇！嚟到玩啦，开心一定住落好正啊咁样，使钱就正，系啦。 学你话斋，使钱边度都正啊，去日本仲正啊， 仲正 系。咁同埋就遇到可能有啲，譬如你住落咗，咁你一定有鄰居啦，又有朋友啦，又有啲同政府要打交道或者要申請某啲嘢各樣嘢，你都要慢慢接觸㗎啦。呢啲你旅遊一定接觸唔到㗎，係咪先？你住嗰酒店住幾日啫，又冇乜鄰居嘅，你 冇鄰居啦，酒店啲鄰居唔知邊個。 好簡單，你淨係一樣嘢抌垃圾，香港撈埋一嚿嚟。抌呢度分洗干干净去分纸胶樽报纸啊嗰啲厨余最攞命最悭人憎系厨余个个嚟到话喂点解街冇垃圾桶啊又要我带翻去污糟邋遢喂咁当然佢台湾有背后嘅原因啦咁样咁呢啲咪大不同咪完全系香港人系一下子过到嚟。起码第一日一定会面对咁， 未必适应得到， 未必马上适应得到。 系啊， 咁啊，除此之外，先讲啊，旅行啊，住酒店咁啊，你哋搵屋 系啊， 同业主嘅 打交道、 交手 啊， 系啊，又系一个问题噶。 又唔知个业主好定唔好？呢个世界虽然你感觉上好似台湾咩人情味浓厚咁啲， 我第一次翻到嚟租过一层楼，我记得佢啊，又差唔多，佢带我入屋睇，佢两母女咁样。佢话对上啊，将佢嗰层楼啊，嗰啲墙壁油到咧粉红色，咁、哦、又打钉又剩，咁啊同我讲下啲唔好打钉啊乜乜乜， 即要求多多啦， 讲好多嘢，讲咗成十几廿分钟，我话啊，房东，你再讲一句打钉咧，我就即刻做，就以后就即嗰年就冇再同我睇嘅，因为我应承得过你，我就唔会咁做啊嘛， 系，咪都有好多每个地方都有嘅恶房东啊嘛，人哋话 系啊，咁啊， 以前嗰啲之前好多新闻都有报道噶，嗰啲点样嘅恶房东啊，做啲搞啲乜嘢，好多嘢嘅 麻烦。 咁啊，住房东交手啦，跟住就面对好多邻居啦。头先讲啦，咁唔系边邻居系好噶嘛？ 夜晚嘈啊， 唔好咧， 啲细路仔喺度跑步啊，夜晚喺度 会噶、啊，或者你嘈到下边咧， 系啊， 咁又俾人肥噶， 未必系细路仔嘅， 哦， 吓、啊， 即系特别嘢啦， 啊，边系细路仔嘅，有时玩波子嗰啲唔系细路仔嚟嘅， 嗰啲我知，嗰啲 呢个杰拉德好多经验嘅，濑过好多嘢， 系啊。玩咗好多嘢， 总之唔系瘦仔嚟嘅。 不过成日遇到嘅邻居，其实好多问题嘅都、啊、有阵时 遇到好邻居就真系即系你嘅福分， 真系福分噶。你隔篱屋 又剩， 或者隔篱鱼系都系出租嘅、啊，租俾啲唔三唔四啊啲人咧、嗯，日日你成日都面对到呢个现 象系啊， 系啊，成日会遇到噶。 我而家住啲邻居都有少少唔系几好噶， 系咩？ 我对面嗰间屋就养狗多过住嘅。有几隻狗添、哦，几隻、哦？你谂下嗰间屋啲味几犀利，一出嚟就闻到一阵味噶啦。咁、 哦、 啊，当然佢又唔系黑人憎嘅，即系嗰啲人，嗯、我意思话咁都系一阵味咯。咁知楼下仲搞笑， 嗯、 一个礼拜两三晚噶闹大交，闹、 嗯、 到隔篱邻舍啊，即系楼下嗰啲隔篱邻舍都报警又成添。咁点咧？冇办法啦，报警点啊？佢都系继续闹噶啦。 我住嗰度都有啲问题嘅，上下嗰啲。 嗯，仲有啲可能唔中意香港人嘅，虽然你话台湾人情味浓厚，普遍都中意香港人，但系 总有啲唔同， 但系总有啲 佢可能舐过嘢， 系咯，可能舐过。 好难讲啊，你唔可以怪佢。 系，唔好讲今时今日啊，我讲翻三十年前嗰阵时，我读侨大，我参加寒假嗰咩 乐国留 玩啊，救国团嗰啲活动，咁一去到有个女仔即时讲话，我唔中意香港人，因为我以前条仔系香港人。嗯 哦， 佢呃过我，佢成程冇睬我， 咁严重啊！ 即系有啲咁样嘅情况， 你应该话俾佢听，我唔同啲嘅，可以试下。 我唔使啊，一个太多，根本麻麻啫，有咁多个。 哦、 喂，我嗰、那个咩台南咩采风团嗰啲玩文化嗰啲噶，八成都女仔嚟噶。 哦， 根本佢唔骚我都唔使骚佢啊！我中意嗰个咩噶嘛，小天使噶嘛，应该记得啊，黄造时咁样噶嘛。 你啲人唔系救国团。救旅团嚟噶嘛？ 啊，嗰啲题我话唔关事啦吓，咁啊，讲旅游同埋呢个落地咁啊， 居住落 噶，做生意我哋其实都讲好多啦，做生意面对嘅问题啦。咁、嗯、你去间 coffee shop 帮衬，哇正、啊，整杯咖啡坐三五个钟头，真系爽啊！睇下书文青咁，哇，你老细咁啊，真系要唱啊蔡龙华嗰首歌啊，系蔡龙华。蚀到空虚啦，真系要唱到。 你净系开个冷气俾你闻咗啦。 系啊，好融啊！ 嗰阵我记得朋友仲话，已经叫一杯咖啡坐成日已经唔妥噶啦，仲要插埋电，仲要攞部手机嚟充网电，即系插电开电脑，仲要攞嚟充电。哇！即系电费都蚀埋俾你啊！即系嗰阵时个 friend 咁讲。即系类似呢啲咁嘅问题啊。 就饮饮食食都系啦，你成日去，我哋成日都好多即系嚟玩嘅人，一定要去嗰啲夜市啊，嗰啲地方食嘢噶啦，又即系嗰啲小食啊，最中意噶啦。但系问题系，你可唔可以餐餐咁样食咧？系冇可能噶。 又讲真，做生意就系咁噶，最唔健康嘅先系最 好食啊， 最赚钱啊。 哦， 唔健康唔表示系有毒喎、 啊。嗯， 你薯条嗰啲肾唔健康啦， 系 咪汽水唔健康？呢啲先赚钱啊嘛， 清淡先。 系，我哋先整一杯雪糕咁样。所以你一好食嘅一定系唔健康嘅，大部分都系。 但你旅游嘅话得嗰几日，咁一定系食啲好食嘅。 系啊，翻到去先节食啊嘛，减肥啊嘛， 就唔系日日咁样食咯。可能要自己去买下菜，自己煮下，又搵啲其他唔同嘅餐厅，即系咁样食噶嘛，系咪先？即好似。早嘅即系前嗰排阿大肥又过嚟啦，佢都讲到噶，佢话佢自己嚟有阵时嚟得多咧，搵食都闷闷地嘅有阵时，好似佢嚟三日，咁啊第一日晏昼又食咗个咩大肠夹小肠嗰啲啦，第二日又行下冇，又啊再买多个大肠食小肠又食多次，即系佢都觉得 咁又唔係辦法。如果佢住落咪大鑊，我即係我咁諗，係咪先？你冇可能日日食 自己煮 嘅， 住落可能要自己煮啊， 自己煮㗎啦。 自己煮又面對咩問題呢？佢要街市買餸啊，或者超即係超市買餸，總之就買餸嘅問題啦。 我同你講啊，依度啊，台灣仲有係叫石油氣罐過嚟啊。 有啲舊樓 已經冇啦， 香港 好多透天都係嘅，其實 係啊， 因為透天未必有嗰啲煤氣嗰啲喉嘅，未必有，好多都 係。香港仲好多舊樓用嘅， 有即係比較，即係已經嘅百分比唔咁多啊嘛。 係啊，所以呢啲就係你嚟玩同真係住落就真係兩回事咯。呢啲啊，飲食啊，交通嗰啲都係啦。 交通有時佢搭的士包車啊，咁去玩啊，梗係慣啦。如果自己揸。 自己揸又冇未有牌又唔安全条马路， 有时买个嘢又要行山死，或者搭个巴士等半个钟咁样嗰啲， 完咗即刻， 系嘛？ 巴士而家好啲有 apps， 都唔使等好耐嘅。我试过等巴士，真系半个钟头一班嗰啲咧，我系差唔多，但我系早去到嘅，差唔多十分钟已经去到巴士站噶啦。咁啊忙于仲有十分钟到，巴士站冇人噶，大家嗱巴士仲有三分钟到咧。 做一站， 啲人唔知道走晒出嚟噶啦，即系其实啲人 我知嘅， 打匿晒唔知边度等车嘅， 吹冷气咁 样。系啊，到够钟我哋成扎 到啊， 啊就蒲头噶啲人。 咁有啲就觉得呢边嗰啲嘅银行处理事情就比较繁复啦，麻烦啦，又话呢度开银行好麻烦啦，但系我听到香港仲麻烦。 哦，而家系呢个都系一个问题。 系啊， 系。 因为好多人已经以前开落啊， 以前开落咧，我 已经冇接受 新口啦。我有个台北嘅朋友啊，香港人去前年啫，去香港系开唔到银行，因为佢离开咗台湾，离开香港移民过去嗰阵时，佢已经取消咗香港户口。而家香港开户口系好难嘅， 系啊， 佢可以我同我朋友 有住址证明又要咩？ 唔系啊，我同学郑话啊，唔知某一间银行啊，一个系申请户口嘅。银行户口嘅 form， 依份系保险单， 吓、 啊、一齐俾你，你识做啦、哦。你唔填好依样嘢咧，可能依份嘢唔系俾你，唔会批噶。 咁大剂嚟噶， 银行系一个私人机构，你唔可以 point 佢噶嘛。我喺度批核紧啊，我冇话唔批， 哦、 就咁啫嘛。私就算系佢公司名义开，都系会面对啲咁嘅问题。嗯、你唔好以为香港开户口好易。唔一定， 不過台灣 大陸人可能嚟香港開就易咯。 不過台灣呢方面就好啲嘅，佢有立法規定嘅，銀行唔可以拒絕人哋開户口嘅。 啊，咁樣嘅， 係 係啊， 同埋小額又唔可以收，即係試過有銀行咧話咩 收 額要，即係存款不足幾多咧？香港咪咁咧，話冇喐過點樣要扣 乜嘢係要扣五十蚊一年。 嗰個我記得唔知都六都七年八年前噶啦，某銀行咧香港都有 想做想 宣布咗咪想啊，已經話由幾月幾號開始我就收啦。結果嗰個政策行咗半日咋，俾嗰啲議員咧啡到咧下晝取消嘅即刻。 係啊， 香港係局。抢啊嘛啲钱， 香港系私即系话私人即系公司决策啊嘛，你政府唔会插手， 佢嗰啲利益度 量唔会插手嘅。 啊咁，不过呢个就好似唔关呢个咩生活时期咁。 唔系我先开户口呢、這个，有啲人话诶好唔方便咧，要做一啲公营嘅手续啊，系烦过香港啊。有啲人话啦，咁我个人遭遇就唔系啦。 系、 啊、我唔知道你两位啦。 我觉得台湾政府都好快手啊，让路。我反而去香港搞嗰啲嘢咧，全部都想劈友嘅，做啲多余嘅。 系啊， 好劳气。 不过今日我哋唔系批评香港，我哋唔讲嗰啲啦。 即系啲唔习惯啦，嗰啲话系。 咁啊，譬如头先讲到买餸食饭啦，出街行啊，啲衣食住行嗰几样嘢啦。 系。 咁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多香港人啊，大部分好平啊，但系住落之后咧。佢開始發覺，喂唔係啊，其實你台灣啲人唔係咁平啫，我買支洗頭水仲貴過香港買咁，咁你又點睇咧？即係佢話啲生活品係貴過香港喎，因為我冇喺香港買生活品好耐啦。咁我話唔知貴唔貴呢樣嘢，但我知買車係貴過香港。 咁其實咁某方面係真係有啲嘢貴過香港嘅。 入口嗰啲就通常都 唔一定入口㗎，你譬如你去街市，我唔知你有冇成日去啦。有陣時我成日陪我太太去街市買嘢㗎嘛。其实台湾嘅生果系有啲都唔平嘅，系贵过香港嘅。有啲生果系贵过香港。 例如啲咩啊？ 早期好似即系香蕉嗰阵时候有一排都系啦。 哦，嗰时失收嗰阵啊。 失收啦，同埋好多 某啲生果真係都會貴。 不如我會覺得因為香港係 提子啦， 香港係冇自己生果啦，所有入口 入口， 你依邊貴嘅佢咪買入依邊國家嘅生果入嚟 balance 翻條數，令到你個物價可以冇咁大 浮 動咯，咁咪所以比起上嚟就會又唔同啦。香台灣大部分都唔係入口嘅。 咁台灣生活用品咧，頭先講嗰啲咧，我諗你。 嗯、 你香港仲有屋嘛？咁你都会买啲生活品，你唔会台湾买过去噶。 不过好难比较喎，佢咩洗头水嚟噶？系咪好高级的？ 我唔知道啊，佢咁讲，我咁听啦，冇详细。 因为我用起上嚟系 OK 嘅。 咪有一次我阿妈咧，佢讲话买健康食品，香港仲平过呢度。我已经喺 Costco 买噶。咁后边佢讲完之后，原来佢系讲紧嗰一间香港嘅药铺啊，药店啊，即系。是讲紧啲水货嘅产品嚟、 哦， 即系水货嘅， 即系唔系常规嗰啲， 唔系常规价钱嚟、哦。哇，咁你用嗰个俾我哋呢边常规嘅，咁咪好唔公平咯？ 咁好多例子嘅，咁譬如同样出前一丁公仔面，咁台湾贵过香港好多咯。 咁号称香港制造嘛，咁呢样又咁讲嘅，即系我哋讲啲日用品，譬如头先讲个洗头水啊，或者沐浴液啊，或者啲。平时买啲饼干啊，咁我唔知道有啲咩啦。总之啲日常会用到嘅嘢，佢话会台湾贵啊，咁样啫。即系我咁同大家讨论下，系唔系？ 你又觉 得 系 比较少？ 唔一定，唔一定啊，有平有贵啦呢啲。我都成买好多台湾食品翻去香港噶，个个香港觉得哇好平，好抵呢啲咁样嘅。 我就 送禮、啊、 走信嗰啲 咯。唔系啊，我喺呢度买贵格麦片翻香港，俾帮人买噶。 系咯， 即系香港系贵。第一，香港系贵过呢度；第二，香港嘅款式冇呢度咁 多。 佢已经唔系话同你咩台湾牌子用咩香港买到牌子先贵格，就系、是、贵。 即系应该将两件产品系相同嘅嘢， 就算 相同 系啦，或者系相同公司添。因为依贵格嗰只嘢香港系冇得买，呢度先有，所以叫我买。 因为我唔知啦，我喺香港，我去香港买啲咩啫？去香港一系就买玩具俾我仔。因为就同我老婆买埋嗰啲无谓嘢，即系周大福嗰啲无谓嘢啊！ 我下下，喂有冇啲无谓嘢？ 果然好无 谓，我屋企好多地方摆， 都无谓， 系咯，咁啊好无谓嘅啫，咁啊，所以冇乜喺香港买过嘢噶啦，已经 少咯，特别想要买嗰啲，譬如话咁。嗰啲都会买些少嘅，午餐肉啊都会买些少过嚟。 咁佢哋觉得车贵咯。 有税嘛？ 又是二手车啊！ 有税啊嘛！ 哇，二手车都咁贵嘅，咁 调翻转啦。咁你依度养架车嗰、那个 成本低啦， 那个成本低喎， 有平好多添。 嗰、那个嗰、那个嗰块我租个车位平喎， 咪物价好难比较嘅呢啲，好难 讲。你唔系买嗰嚿，我送架车俾你，但系我车位系架车嘅十倍，咁有咩意思？ 所以咪话好多旅行嚟嘅时候，觉得啲嘢好平， 系啊， 住落就觉得啲嘢好贵。咁啊，即系呢样嘢， 见仁见智 啦， 见仁见智啦， 应该系立场中等先比较到。 所以有阵时要多啲深入啲去了解多啲， 或者有咩留下言书下下咯，我哋再倾下咯。 嗯， 好嘛，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 嗯 ，OK， 拜拜， 拜拜。